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咁呢一节就讲讲泛民好似又搞，唔系泛民都唔知系边个搞，好似系泛民搞啊，定系 钟庭耀咧就建议 系啦，咁样又我搞呢个咁样公投啦，咁样又嚟公投啦，咁样公投都俾佢哋玩捻到烂。公投呢个字眼原本好有杀伤力嘅，讲讲下都俾佢哋讲捻到烂。咁啊，讲讲嗰件事系点样啦？边个讲？ 系啦，咁样咧，钟庭耀咧，咁就越以呢个个人名义咧，就向政府提交建议啦。咁提出咧，特区政府咧就要喺提出政改方案之后咧，就举行呢个全民投票，咁俾市民表态咧，就系唔系支持呢一个政改方案咁样嘅。咁啊，钟庭耀咧就话咧，咁佢就觉得咧，就最少咧就应该要有一个嘅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承诺佢系唔系咧，就要同呢、這个即系、就是、跟随呢一个佢嘅投票意向咧，就要跟随呢一个嘅投票结果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呢、這、一个嘅公投咧就同呢一个民调咧就冇分别啦。咁佢亦都觉得咧，咁如果咧有三分二支持三分即系呢个公投咧有超过三分二嘅市民咧支持呢一个政府嘅政改方案咧，泛民都应该要支持政改嘅。咁样咧睇下阿钟庭耀佢讲法先。 啊，咁如果民意系超过咗三分二，而呢啲又系代表全港市民民意嘅立法会议员，又见到真系超过三分二，可能四分三都唔顶嘅，咁佢系有条件、有理由去重新思考一下，佢到时系咪再代表民意呢？当然佢结论可以话系，我继续代表民意，最多我否决后，你下次选举唔选我啊，得呢个系一个合理嘅辩解或者解释，但我觉得。尤其是而家咁多个灰色地带呢，而家我哋讲緊框架，我哋唔接受，大家好多市民都应该认同嘅。但方案未出我哋唔知㗎嘛。正确真正方案出嚟嘅时候，可能一个可能多个，可能市民都会觉得你讲白三一框架又好，你国际讲国际标准又好，可能有啲空子可能系大家都接受嘅呢咁样。咁我就觉得用呢个方法去解决呢，系起码系一个尊重民主精神嘅方法，所以我呢就建议如果民间系真系做嘅时候呢，最重要嘅系政府俾啲空间大家做啦，另外呢就系坚持否决嘅议员呢，希望都参考结果。如果咁多个委议员里面有一个只需要一个啫，佢话我会根据呢个结果投我一票，呢一票佢可能攞个门槛，佢呢个门槛可能多过嘅，可能话嗱，我一定要超过三分二投票人数啊。咁如果佢系咁讲，我哋咪知咯。又或者佢话总投票人数一定要超过100万咁啊，都冇问题。即系佢讲出 讲清楚， 讲清楚。咁我哋市民去表态嘅时候就知道，起码我哋咧唔系好似牙乌咁去，即系出嚟去行下投下票。原来有一位立法会议员一票，会根据结果决定嘅咁样吓。咁于是投票有意义啦。 呢个目的系咪即系都有一个挂钩嘅作用？ 一个或者挂钩或者一个捆绑或者一个预先讲明，一定要预先讲明嗰个参考作用系点样呢？咁呢种嘅民间表态呢就非常之有意义。 我唔諗明钟庭耀呢啲人諗乜撚嘢，即係你评论下。 但佢个讲法呢就话我见到呢、這、一个嗰、那个所谓嘅政改嘅胶着嘅局面，又希望我解决到个纷争。如果唔系嘅话呢，你而家泛民呢又话唔倾又话唔成，咁可能系错过咗呢一个即系叫政改谈判好时机啦。但另一方面嗰啲建制派呢又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咁样嘅情况嘅话，就会令到呢一个可能系有关于主权嘅问题嘅思考啊，即系其实咁样系讲紧，即系将来如果万一呢一个政改搞到咁嘅话，就系会有一个所谓嘅港独啊，支持呢个讲法。咁于是钟庭耀就提出就话，不如咁啦，既然系咁嘅话，就等即系政府佢系推出咗嗰个方案之后，咁就系希望透过全民投票解决咗呢个政改纷争。即系呢一个系成个寻日无端端响电台节目喺晴朗咁样讲出嚟抛出嚟嘅讲法。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嘅就系、是，其实实际上，喂，你话咩全民投票表态，你占领咗几廿日就已经系一个表态嚟噶啦。即系而家个问题唔系话嗰班议员到底系有啲咩嘅基础支唔支持，而系实际上其实香港人系香港人自己本身已经系响嗰个占领期间七十几日走咗出嚟表态。个关键嘅就系话，而家嗰班议员就系嗰班嗰扎嘅民主派。 其实佢系完全系冇任何话即系退路或者即系倾嘅空间嘅，即系对我嚟讲。咁但系我又唔明白嘅就系点解中庭究竟而家呢一刻无厘啦间我自己又走出嚟，就话啊，如果系咁，大家不如系即系透过一个叫做即系叫做公投啦，全民投票嘅方法去解决嗰个纷争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已经系即系对我嚟讲就系因为。在之前已经是表达了的。咁但是既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无端端搞的呢？咁我自己其实真的会倾向一个阴谋论去想的。即是有这个方法出现了之后，咁如果真的去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喂，到其时你们那个的所谓这个投票，无论建制或者政府成不成都好啦。但是结果出来的就是好像头先我这样讲的，有一个议员他就认为是这样，有三分之二又认为是他应该这个人是应该支持政改方案的话，那那些泛民其实就是一个很合理的讲法，就是喂，由于因为这个这样的公投，所以呢我们就走去支持这个政改啦。我又觉得这样其实已经是怎么讲呢？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其实可能是正我，因为我由阴谋论角度去睇啦，是俾啲走盏位，一啲叫即係所谓有得倾啊，或者温和啲嘅民主派有一个转态嘅借口囉。即係我自己即係你可以话我阴谋论嘅，但係我会咁样觉得囉。即係 首先个原理就係、是、你譬如阿钟灵耀要去做一样嘢，假设你出心咁撚好啦，你要做一样嘢要去解决而家嗰个所谓政改嗰个僵局咁样嗰个胶着嗰个状态。咁但係你而家嗰个公投嘅对象，即是说公投结果会造成影响或者造成压力的对象，是针对着啲泛民的议员嘛。即是意思就是说你而家咁样呢个讲法，你咪等同嗰啲政府喺度讲，即是当然泛民的议员系好扑街嘅。咁但係你呢个讲法咪等同袁国强啊林郑啊喺度讲，就係话香港冇普选就係因为啲议员啲民主派杯过啲民主派唔肯去妥协咁样。咁然之后你就将嗰个政改陷于一个咁样嘅胶着嘅状况，或者陷于一个香港难以有真普选嗰个困境，就将嗰个站推咗去泛民议员嗰度。喂，点解你唔系做个公投去铺呢个咁样嘅取消831决定啊，或者系要求政府去回应啊，或者真正面对民意啊？点解你唔系做呢样嘢，而系反而就系话我做个民调啦？如果真系好多人认同，系待住先。喂，咁你哋泛民主派都唔好 逆民意咯，咁样 唔好扮捻晒嘢啦。即系你嗰个针对嘅对象，咪等于认同咗林郑啊、袁国强嗰啲讲法，就系话而家香港假设冇真普选嘅责任就喺泛民议员度，冇捻理由噶嘛？有乜理由你会顺应嗰个建制？即系而家好似系建制派按照嗰啲官员嗰个讲法，就话嗱政改就嗱普遍市民就系要过啦。咁而家就系班民主派喺度阻住嗱咁样啦。因为如果你哋自称代表民意嘅，我而家就做个公投。如果系大部分都认为你哋阻鸠住嘅，咁你哋就唔好阻住啦。咁样你话好唔好啊？顺应民意，爆捻错。 所以我有个感觉嘅就系、是，其实佢呢一个嗰个做法咧，系似咧，即系特登设个局出嚟，就系逼一啲系好强硬，真系要否决嘅一啲嘅泛民。但系结果系用一个所谓成团嘅泛民嘅方法，咁就喂，你谂下，可能突然间有一两个，即系假如譬如阿汤家骅佢哋话，喂，我哋系愿意喂咁样全民投票好啊，咁去做啦，咁你其他啲好强硬嘅泛民系，当佢唔肯落水嘅话，就会面对住呢一个咁嘅舆论压力噶咯。即係有啲人肯傾，有條件去談判，喺咩嘅情況底下，人哋都肯同你傾啦。你嗰班人係即係執意孤行嘅，就好似頭先阿黃上咁講。喂，如果係咁嘅話，咁成個壓力就係變咗嗰班真係好堅實，就話要爭取真普選嗰班泛民嘅身上，即係冇篩選嗰個真普選嗰班嘅民主派身上。但係你中間嗰班嘅，即係嗰班和談派，甚至可能嘅就係突然間轉態嗰個嘅，就喺呢一個咁樣嘅佈局底下，佢哋反而係有一個所謂。嘅舆论嘅支持， 唔系我唔知 好奇怪， 即系我唔知钟庭耀究竟系有冇同泛民有共识，或者同啲民主派有共识，先至去掉一个咁嘅讲法出嚟啊？因为系譬如喂，反而袁国强讲嘢有 point 回应嗰个公投嘅时候，佢会讲啊，挑你老尾嗰班捻样都签咗话否决，仲搞咁捻嘢公投嘅。 我哋有片啊，袁国强嘅回应 啊，你睇下袁国强讲咩？ 以往曾经有个别嘅议员有讲过话，啊，就算系呢个大多数嘅选民或者市民系支持喺呢个人大831嘅基础上边进行呢一个普选咧，佢哋都系会投反对票噶啦。咁若然系咁嘅话，咁我哋系咪要需要考虑做呢一个嘅投票系仲有冇意义咧？ 即系系咯，佢都话否决到咁样，仲讲乜撚嘢？又咩投票又话公投又话民调嗰啲咁样？嗱，即系我完全都唔撚明，即系我唔知钟庭耀究竟有冇同啲泛民主派去沟通过啦咁样。咁但系照计你话冇有撚奇嘅，佢哋合作咁撚无间。佢哋合作咁撚無間，你冇撚理由係無端端嘅自己喺度諗，唉，唔通鐘庭耀自己好撚憂心，跟住然之後，唉，咁樣交著落去都係唔得噶啦咁樣。咁啱電台打嚟訪問佢，嗱，我其實諗咗條橋嘅，可以 上電台訪問嘅。 係啊，直頭就係、是、我又諗到條橋。佢而家諗到條橋係點樣諗到條橋？係逼啲泛民去轉軌啫嘛。咁點解你會無端端諗條咁嘅橋咧？咁啊，一來就係可能好似阿泰所講，就係話根本有啲人就想轉軌。就冇個關去轉態，咁一係啊嗱，我哋一係咁啦，我哋扮俾你逼啦，你搞個民， 你搞個局啦， 咪因為你而家搞，好老實講，以我觀察嘅民情嚟到講，事實上雨傘革命結束咗之後，再加上整個泛民主派嘅醜態，成個社運圈嘅一個咁樣嘅鳥無生氣咁樣嘅氣氛咧，係因為最主要就係嗰個成個咁大規模嘅佔領運動之後得唔到成果咧，然之後係。輕然地完全冇任何嘢，結果又退卻咗之下咧，咁係好多人係失望嘅，好多人失望嘅。而失望嘅情況底下咧，個民情係有轉向嘅。你話而家真係搞一個，你如果真係搞一個全民嘅投票，你話啲人再加上一路以嚟整體嘅民主派嘅論述又做得唔好啦，咁。支持代住先嘅人會唔會多咗呢？其實係有嘅，我自己觀察係有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個問題就係、是、喂。民情舆论嘅嘢其实系流动噶嘛，好多时都会变化噶嘛，同埋香港人系睇边边赢紧噶嘛。喂，你自己表现得咁软弱，香港人点支持你哋啊？喂，好老实讲，即系好似你喺街市卖菜咁样，佢哋有啲人成日讲话，即系选举啊、普选啊，唔系街市卖菜，其实就好似街市卖菜咁样。即系你喺街市卖菜，你讲价，即系讲唔好讲街市卖菜，做咩买卖都系讲价，最紧要嘅一样嘢系乜嘢？就系、是、表现得你唔急啊嘛。即系喂，屌你老尾呢支嘢，你话10蚊，我话8蚊嗰啲咁啊，咁唔好买咯，嗰啲咁样。我又唔系好口渴啫嘛，你要做生意啫嘛。而家你话要饮嘢啊嘛，我唔一定要饮你噶，嗰啲咁样。喂，系咁嘅啦，你有乜理由好即系好似就系话嗱，老细我就一定要饮噶啦，平啲得唔得先？嗰啲咁样，咁你一定要饮，点可能平俾你咧？ 即系我急过你， 系咪先？ 咁 你急乜捻嘢啫？即系如果嗰个系，如果钟灵耀嗰、那个，即系如果冇阴谋论嘅话， 嗯。 都似系陰謀論噶啦，都似系鋪個台階俾佢哋去轉態噶啦，即係叫做鋪得叫做拉有民意基礎啲。但係你即係唔係淨係講呢一 part， 唔係淨係講呢個公投呢一 part， 而係一路以嚟你去做一個同政府嘅 bargain， 係即係俾你選咗個否決權，即係叫做算係有一個泛民主派叫做終於喺淨係政改呢個議題上面叫做有多過三分一有個否決權啦。咁你揸住個否決權係乜嘢？揸住個否決權就係話俾人聽，我有權否決你啊嘛。咁我有權否決你，你企咗喺度咪得咯？企咗喺度，跟住之後話喂，其實喺作為泛民主派，即係作為民主派，如果你真係民主派的話。通唔通過一個假嘅政改方案，對於一個民主派嘅議員，或者對於一個從事民主運動嘅政治人物嚟到講，從事民主運動嘅政黨嚟到講，有咩關係咧？有咩值得急躁咧？ 好簡單，你坐喺度撳個反對掣，因為係咁多啫。 係唔值得急噶嘛？因為你爭取緊嘅係普選，然之後佢而家俾你嘅 option 就係一係就冇假，一係就係假普選方案，一係就係冇假普選方案。即系话两样嘢都系假嘅，咁你面对两样都唔系你要嘅嘢，你着急啲乜嘢啫？因为你眼前只有两个选择啫嘛，你而家走去买水，个老板话俾你听，我啊净系得啤酒同埋可乐嘅啫，咁你有冇矿泉水啊？就系冇，你而家拣啦嗰啲咁，唔系你我真系好口渴，你讲呢把撚咩？你讲呢把撚咩？你冇理由喺呢个时候走去同佢讲，喂唔系，我真系坚口渴嗰啲咁样，咁咪试下饮啤酒咯，我唔饮得酒噶咯，你唔试下你点知唔得咧？系咪？跟住你咪俾位佢上，咁冇咪唔要咯，冇咪唔买住咯，做乜捻嘢？冇咪唔买咯。 钟庭耀睇嚟咧，因为佢嘅访问就比较长咯，我哋冇攞晒出嚟啦。但系里边其实我都有提过咧，佢话喂而家搞一个即系佢个建议就系、是。 政府推出了个正式的政改方案之后，就搞个所谓的全民投票或者叫公投的东西。咁啊，佢咧就有提及到，咁到时啊，好可能啊有超过三分二，甚至乎四分三嘅市民系可能佢哋支持咧。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咁所谓呢啲所谓关键少数嘅泛民议员去统称咧，就好可能咧就要考虑一下系咪要面向翻民意。咁佢好似系食。会食住咗，因为佢可能个认为就等于大亨，你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喂而家个势向边边先咁样，即系好似咁啫嘛。如果你试下我换个题目啊，你而家试下做系咪取消一签多行啊？喂喺三个月前，可能你做过咁未投票出嚟。或者咁嘅公投出嚟，咁可能好多人都未必有咁嘅意思喎。但係而家喺今時今日，如果你做一個公投話，係咪取消一簽多行，肯定係全部都即係肯定係大多數嘅民意嚟 嘅。你講嘢咁撚有 point 嘅。系咯，你自己做节目咁卵閪 嘅，开个公投啊！ 屌你老味，原本头先想 cut 鸠你嘅节目啦，见头先表演咁卵好，俾你做多一集啦。啊，唔系讲又讲啫，你做节目咁閪嘅， 即系你真系咁觉得？ 点解你可以做得咁差嘅？我想 佢有铺排啊，嗰日 唔系， 正常嚟讲好难做得咁差嘅。 唔係嗰日， 不如我哋而家開公投嚟咯。如果大部分嘅民意，超過三分二嘅民意係認為 cut 鳩咗你嘅電，你 我真係點喎？你講話，你唔好玩。 咁你認唔認同民意先？ 我 你信唔信應民意先？ 唔係我喺熱血嚟講，一向奉行帝制嘅。 唔係咁嘅，唔係。我而家俾個機會你，嗱我而家俾個機會你，嗱唔好話唔民主，嗱我而家開嘅投票，如果超過70%嘅人認為你嘅節目應該 cut 鳩咗佢，就 cut 鳩咗佢。你認唔認同啊？ 我唔認同。 點解唔認同啊？ 我 因为要收购联署先嘅， 呢啲嘢咧就呢个唔系民主嘅关系，系一个节目嚟讲，唔系话真系民主嘅关系嚟。 系 我哋唔讲政制啊嘛，系咪先？咁 但系我哋争取 偷换概念， 我哋争取民主啊嘛，而家我哋做个民主实验咯。 唔可以啲实验呢啲嘢唔系咁做嘅， 点做咧咁？ 好似咧将钟庭瑶咁样勾勾唔得噶嘛。 啊、所以你反应都系慢，呢啲嘅时候应该讲，因为你好捻想做呢个节目，屌鸠你系咪先？即系你等于泛民主派，你去面对呢个 moment， 你要展示个姿态就系话，喂，因为嗰件事系真系唔啱嘅，你要花精神花脑力去解释俾佢听。你讨厌你嗰啲头先嗰回应咪鸠讲咯，屌你老兵，你咪喺度鸠 啊！但系我见到双杰真系谂住出啊， 系咩？整紧个 头，我问你出唔出啫？ 你讲 争住 enter 仔 啫，你争住 enter， 做人唔好咁契弟 ，enter。嗱，出 几文出咗嚟， 出个头票， 出咗啦， 出咗 呢啲假民主， 唔系咁你就要趁呢个机会啦。即系而家我话俾你听啦，即系等于你而家企咗喺泛民主派嗰个位置，喂，咁你应该做乜嘢？你嘅全力去话俾人听，点解绝对唔能够待住先啊嘛？你投票错捻咗啊？ 佢两个 cut， 有两个 都系假， 你呢啲啊， 两个都系假 cut。 你尽呢啲嘅本性啊，梁生， 佢得三个 option， 一系就 cut， 一系就 一系回应， 即系默认啦， 即系白票 啦，即系第三个都系 cut， 系唔捻系都系 cut， 啊屌你老尾，新杰你几捻好嘢系咪先？你做个咁嘅民调，做个咁嘅民调出嚟，你唔捻死啊？你系咪死捻紧先？即系你个民调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啦，你个民调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啦。因为譬如假设你又讨睇嗰个公投嗰个题目个取向，如果你问大家啊，如果咁样嘅方案接唔接受待住先？点解会系待住先呢？即系你待住先，就即系你意思，某程度上已经有个意思就系话，其实都 OK， 系， 只不过唔系最好，系咪？即系虽然攞唔到100万，都攞到80万。即系买唔到呢个咁样嘅，买唔到呢个 iPhone 6 Plus 都攞住个 iPhone 6。 其实那个感觉系似咧，佢预计嘅政府就可能会即系抛个，譬如首尾门或者诸如此类啲方案，就好似褪咗少少嘅。 头先嗰段嘢都有讲啊，喺可能咩空子啊，有啲空子大家会接受呢？ 哇，你好啦，危险啊！呢个净系呢个假嘅投票啊，即刻啊！都54%加8%，屌你争啲噶大佬，争啲过70%噶啦吓。嗱，如果有70%以上，你就 cut 得快啊！ 你又嘥气啊！ 个投票 cut 得快， 唔系而家再出过嘛？再出咗啦， 再出噶啦，再出咗。 屌你双杰做其他嘢冇效率，做呢啲嘢好捻有效率，又屌鸠你。咁系其实双杰条捻样几捻契弟， 所以我有揾佢帮手啊。其实 有你有揾佢帮手， 我师弟 做得咁差， 屌鸠你。好，咁就即系 即係你作為泛民主派，或者唔好話泛民主派，你作為一個民主派，你爭取真普選嘅呢啲嘅時候，係盡力去話俾大家聽，因為你已經聯署咗啦嘛，你要聯署咗啦嘛，咁你咪盡力去話俾人聽點解要咁樣做。点解呢样嘢系代？同埋，喂，你要认同翻你之前嗰个选举，喂，选举选你入去，你之前啲选举承诺各样嘢就系争取普选啫嘛。你而家话俾佢听呢样嘢唔系真正嘅普选嚟嘅，所以我唔能够代表你去投一个赞成票。你应该做呢啲啊嘛，唔捻系。而我系好，我系极度相信钟庭耀提出呢个讲法系冇可能冇同泛民主派沟通。 唔系，同埋尤其咧，佢系头先有你讲到嘅，就系话，譬如你系而家呢一个，你泛民系要讲翻，你系坚持翻你当时呢个立法会选举嘅时候，你哋个承诺啊嘛。钟庭耀其实有针对呢样嘢，佢有作出一个大致上嘅解释噶。佢就话：喂，你啱啱选嘅时候咧，选你呢班2012年嘅选呢班立法会议员去嘅时候，就嗰个讲法嘅。但系两年咧，可能有啲嘢有变嘅。咁可能选民咧个谂法都变咗啊。咁所以呢个全民投票咧，系更加切合而家呢一刻。选民对于真普选嗰个意愿，喂，你谂下呢啲咁嘅讲法，仲唔系有鬼？ 晒够， 即系太古怪咧，对我嚟讲。咁所以，同埋佢仲要谂，佢而家譬如你话，可能系有啲人会话，佢都系啱啱谂个 idea 出嚟啫。但系实际上，佢喺个访问里面，佢系连要用几多经费啊？谂下点样五区嘅投票时间、啊， 系话咧推出政府推出方案之后咧，大概咧就应该要花两个半月嘅时间咧去讨论同埋筹备，咁、咧就可以透过呢个电子平台同埋各区嘅票站咧进行呢个投票。咁佢嘅估计咧就约莫花50万至100万到啦，好抵玩噶咁样。 呢、這个所以其实系多捻鱼啦，即系呢个咁样嘅钟庭耀或者泛民主派嗰啲公投咧，就系唔值得关心嘅。反而大家而家关心下我哋而家啱啱喺呢个节目出咗嘅一个这个全民公投，要公民全民公投咁样，就系、是、应否cut咗新契弟同文姐汤姆嗰个新节目咧咁样。咁你有两个选择嘅，就系cut。或者唔 cut 咁樣嘅，咁呢個公平好多，比你頭先嗰個咁樣相對公平少少啦。 係咪不記名 嘅？梗係不記名啦。 我想講我投咗 cut 係咩？ 係啊， 你只要講咁就算啦。咁樣咁係大家擁有啲投票，同埋而家快啲叫多啲人入嚟投票咁樣。我希望嗰個投票都創新高咁樣。咁就 創新高。 休息一陣先。